招惹的这一带的老百姓都出来看热闹。那位说，张作霖既然这么困难，他朋友多呀，到三界沟青马坎跟他干老打个招呼，要什么不就有什么吗？是，但张作霖不那么干。张作霖心说，就冲着杜立三我也不去，况且我要借了人家的枪马，我欠下账了，我拿什么还？我现在是独立的军头，这保险对我说了算，我要借助人家的势力，我是带犊子，我算怎么的？将来没话说呀。尽管困难，我也得这么顶着，我自己想办法，绝不求旁人。这张作霖这时候就野心勃勃呀。那个说，红罗剑不还有几十人的吗？对，张作霖早就盘算好了，那算别动队，交给汤二虎、张子飞、海坤三个人训练，表面上没有任何联系，打起仗来干活可以互相配合。因此他把这盘棋早就摆好了。过了些日子，张作霖想，没枪不行啊，这老洋炮、这老套筒、老胎杆太难使了，起码我得买几支枪，装备我手下的弟兄。跟青龙、魂龙一商议，哥俩也点头同意，好不容易凑了600多两银子。这张作霖把家底儿都夸嚓了，拿着钱带着青龙、魂龙起身赶奔大虎山去找好朋友孙烈臣。你要想买枪，你求他，虽然枪支有的是，买好的不容易，另外那价钱方面也相差的悬殊，不求人不行。等见着孙烈臣之后，张作霖把来意说明，孙烈臣乐了，老兄弟，何必呢？据你这么一说，你手头够紧张的了，这点钱留着还充作军饷，给你们保险队开饷用。你要买了枪，那还行啊，你就更困难了。大哥，你说那怎么办呢？有办法，这不你来了吗？你还记得不记得孙家寨的胡老嘎？当然记得，人家给咱帮过大忙的。哎，我领你去一趟。胡老嘎，胡老嘎可嘎过了。如果你求我给你买枪，这些银子顶多买10颗枪，你要求他，就需能买30颗、20颗，得便宜一倍，是吗？那好吧，麻烦哥哥你再领我去一趟吧。哎，走，没说的，那是个外面的人，不过多带礼物啊。哎哎，这次张作霖买了很多很多礼物，老头爱喝酒，多数都是好酒，买的人参。孙烈臣领着到孙家寨见着胡老嘎，把礼物往上一献，张作霖满面陪笑，老人家，前者您没短了给我们帮忙啊，重恩不言谢，要说些虚情假意的客套话那就没用了，这回我们来看您来了，这点薄礼望其笑纳。老弟，这又何必呢？我想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吧。啊，老干的，找老哥哥为什么？打开天窗才说亮的，别兜圈子。老人家您真聪明，这才叫光棍一点就透，眼子棒打不回呀、啊！痛快，我的确有事来求您来了，是这么回事。哦。 行，礼我收下了。咱们弟兄从长计议，摆酒，酒宴摆下，张作霖坐在客位，青龙浑龙陪着，孙烈臣、胡老嘎也归了座了，五人畅谈。张作霖把成立保险队的经过跟他们都讲了，目前面临的三大困难也都说了。胡老嘎眯缝着眼听着，哦，就这么事儿。问老嘎子，甭花钱，不就是用枪吗？一文钱都甭花。哦，老人家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嗨，很清楚，我知道你敢干，咱们就来他个空手套白狼。准保叫你称心如意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你有没有这个胆子？我心里还不摸底。目前有一大批军火呀，要装备你的保险队那是绰绰有余，300条快枪都是东洋造的金钩嘎子喽。那枪太棒了，都是装备日本关东军的。另外往少说还有10万发子弹，你敢拿不？老人家，您拿我开玩笑吧？您说的神乎其神，那么请问这笔军火在哪儿呢？在哪儿？在新民府西关里双田洋行。双田洋行啊，是小鼻子开的，表面上卖白面、吗啡、大烟，卖一些日用品，实质上那是个军火转运所。开这所洋行的两个小鼻子，一个叫长田，一个叫山田，因此才叫双田洋行。据我所知，洋行里边的鬼子能有20多个吧，可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啊。那个长田老鬼子，那是日本关东军的少佐，那个山田也是个少佐，他们都在高丽国待过多年，而且身经百战。据说呀，由于战争受了伤了，他们是属于残废军人，后来分配到新民府开了这座洋行谋生。但这是糊弄老百姓，是假的。据我所知，实际的来讲，那不是什么洋行，乃是关东军东亚司特高课的特务机关。这俩鬼子都是间谍，在新民府一带刺探我们大清的军事情报，另外刺探沙俄的军事情报啊。有了机会他们还贩卖军火，最近听说这小鬼子还要成立什么抗俄先遣军、抗俄义勇队，哎呀，名目繁多呀，这枪就是卖给他们。什么叫抗俄义勇军？什么叫先遣队？跟咱们一样，都是吃老哈的，不过名称不一样罢了。小鬼子从中渔利啊，最近运进这批军火都是上等的，还没脱手。老嘎子，你说咱要把这玩意弄得手，那不就省一大笔银子吗？比花钱买枪强的太多了，你敢干吗？敢，敢呢。 张作霖一拍桌子站起来了，不就是小鬼子吗？他也没有三头六臂，他也照样怕死。我跟各位讲，在高丽战场上，我没短的跟日本鬼子打交道啊。你别看他表面上气势汹汹，哇啦哇啦直叫唤，一到真格的刀压脖子，枪顶胸膛，他也照样尿裤子，照样怕死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这个买卖我做定了。孙烈臣听完晃了晃脑袋，左林，你呀，头脑先别发热，事关重大呀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你想，这个买卖就是做成功了，那日本鬼子能答应吗？他肯定得引起国际争端，这事儿就闹大了。退一步说，这事儿没办成，办呲了，要得罪了日本鬼子，咱没事可找事儿啊。那东洋人实力雄厚，那是关东军啊，到时候就有灭顶之灾。左林，你可好好的想想。大哥，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，胆小不得将军做呀，这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你越怕越来事儿，你要不怕这事儿还就举没了。大哥，您说这话是金石良言，我早就想过了，这小鬼子我非斗他一斗不可，这个买卖我算做定了。老人家，您还得给拿主意啊，请问您这情报来源于何处啊？您怎么了解的这么清楚呢？胡老嘎点点头，罢了，就冲你这几句话，有种，好样的。我是舍命陪君子啊，就是将来掉了脑袋也值个。老嘎呢，我之所以这么说，我情报来源于两个方面，因为你啊对我的情况还不太了解。我有个侄子叫胡介石，现在在新民府西关里玉华楼饭店的跑堂的。你别看他是个跑堂的，他就跟双田洋行门对着门，洋行的鬼子非常爱吃，有时候就叫夜宵，我这侄儿老给他们送饭，跟这些小鼻子打交道。那么日久天长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所以有关洋行里面的情况我侄儿全知道。再一个情报的来源出在新民府的知府衙门，我还有个干儿子，我干儿子姓罗，叫罗翠，那是新民府八班大都头兼巡警队的队长，他们经常跟东洋人打交道啊，因此他也非常了解情况。这是他们跟我说的，还能错得了吗？哦，就这么说，这是真的了啊，真的，千真万确。老人家，这事就这么定了，这买卖非做不可。但是我孙大哥说的不假，事关重大，不能掉以轻心，咱们还得进一步摸摸笔，详细的制定计划，只许成功不能失败啊。要失败了，不单是我，连我这几十名弟兄都得搭进去，所以拜求您老人家能不能到新民府去一趟，打听打听这个消息是不是确切，这批军火是不是在双田洋行，放在什么地方，双田洋行里边究竟有多少鬼子，有多少支枪，有多少警卫人员，火力配备情况如何，希望您都给摸清了。 我们做的心里有数，好制定计划。好，老大子，放心吧，这事儿包到我身上了。你们先回去听信，不出五天，消息我肯定给你们送到。事情定下来之后，张作霖把包往桌上一放，打开，里边是雪花白银600两。老人家，我带来的钱不多，这笔钱全交给您了，其中有100两是孝敬您老人家的，买包茶叶喝。那500两银子，您拿着它，到新民府前去打点。如果钱不够，你有垫上的时候，回来我是加倍奉还。事成之后，另有1000两银子的酬谢。张作霖就这样好，挥金似土啊，舍得花钱啊，从来不吝啬。就由于这一手，有很多人被张作霖给收买了，那花钱花的都眼晕呢。600两银子那是钱，胡老嘎盯着银子点了点头，罢了。我老弟，听说你新进成立保险队，手头也够紧张的，我看我拿一半。不，我在家里头有办法，您都拿去吧，不够了您给垫上。那我可就财黑了啊。不过你放心，能省的地方我一定节省，花不了再给你剩回来。财白动人心呐，胡老嘎为什么呢？也为的是钱，所以高高兴兴把银子收下了。张作霖和孙烈臣又坐了一会儿，这才起身告辞，5天之后回来听信。等到了大虎山，孙烈臣说，作霖呐，你把钱都给了他了，大概你没钱了吧，在我这儿住2天，我给你筹措筹措。不不不不不，我有主意，您放心吧，将来我还得来呢。这样他跟孙烈臣也告辞，带着青龙浑龙往回走。在路上呢，这哥俩就说，队长，你就那点钱都给他们扔下了，一点都不留后手，这用钱的时候怎么办呢？现在你们就跟我拿钱去，这点玩意算个什么呢？我包管你到那一拿，比这得多得多。哦，您还有积蓄，在哪儿存着呢？跟我走吧，到钱家大院去拿去。这哥俩不明白就问，钱家大院不是有个大财主钱二爷吗？您跟他还有交情？哎呀，糊涂的哥哥，你们俩人怎么说傻话呀？那钱老二为富不仁呢，一块豆腐都舍不得吃，视财如命，他能给我拿钱吗？咱就得动横的。另外，你们还记得前者那个茬不？我小舅子被绑票，从中有人给拉线，拉线人是谁？不就这钱老二吗？海宽跟咱们都交了底了，这笔账我还没跟他算呢。今儿个我领着你们俩算账去。对呀，哎呦，我们怎么把这茬忘了？那咱先回赵家庙带弟兄去。不用，就咱仨人，人多势众，反为不美，让别小瞧咱们。这三位多敢干呢，骑着马到了钱家大院，把马匹带住，一片腿跳下来了。